多看了你一眼。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传奇》。这几年在北京工作，除了主持这档节目之外，其他的时间大部分在忙其他的一些工作上琐碎的管理工作，所以几乎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书。这段时间总算是抽空把两年前买的那一本《杨绛传》给看完了。我突然发现自己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曾数次被感动到落泪。杨绛先生曾经把自己的阅读比作是隐身串门，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突然也有这种感觉，感觉自己好像是悄悄地去偷看主人所经历的所有故事。杨绛先生1911年7月17号出生在北京，是钱钟书老先生的夫人，两个人一生彼此仰慕和爱恋，携手走完人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最后的旅途，成为史上的一段佳话。或许阅读之于爱书之人甚至有一点会上瘾，因为阅读一旦与作者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真的你总会有一种奋不顾身的想要去了解，想要去靠近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故事。而这个时间，我希望各位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徐景淳所演唱的《恋恋风尘》。

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杨绛先生曾经在他的《回忆我的父亲》一文当中提到过他父母相处的那种特殊的状况。他写道：我父母好像老朋友，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两个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他们俩还会一起分析、一起讨论，由此可见杨绛生活在一个父母感情稳定、特别和睦、充满着平等气息的家庭。或许他正是深受着这样的一种夫妻相处之道的影响，以至于他和钱钟书两个人也有着一辈子说不完的话。我们常说要和一个有趣的人生活在一起，然后过一生，而杨绛先生或许也是践行着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在追求着自己的爱情生活吧。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周华健的这首《有故事的人》。 走着忍着醒着想着，看爱情悄悄近了，冷的暖的甜的苦的，在心里缠绕成河，曲折的心情有人懂，能不感动？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开始又敢做梦。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像多难的，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歌。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隔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忐忑。 就算下一秒他隔着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内容谈了。 这是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有故事的人》。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伴侣才被称之为好的伴侣。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管多长时间，一年、十年，甚至是三五十年，如果你可以一直保持着跟对方说话的这种欲望，也就是说在对方面前你总感觉有滔滔不绝想要表达的这些事情，或许你就是好的伴侣。当然对方也要保持跟你一样的状态，彼此之间有话聊，就像是钱钟书和杨绛夫妻一样，在对方面前愿意做一个话痨，做一个愿意说故事的人，愿意交流，而不是做一个一直沉默的那个熟悉的陌生人。另外我还觉得夫妻之间首先应该是朋友，其次才是恋人和伴侣。另外还有就是杨绛的从小的这些经历文字介绍当中给我们的启示是父母相爱对孩子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在孩子面前也要注意说话，注意做事的一些分寸。当然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情侣包括伴侣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问题也不太一样，但是我想如果努力维持交流的这种机会，彼此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获取这种信赖依赖，至少两个人愿意和对方说话，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可能会更加长久，这种感觉也会更加幸福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赞不赞同我这种说法。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赵咏华所演唱的《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我曾经到处寻访，想找到最美丽的花，但是梦中总有难忘的草香。我走过许多地方，以为那里有我的梦想，但是一次又一次只有失望。我的爱是是，还是最初的等待？我的梦有没有遗忘在记忆的皮箱？走遍千山万水，思念百转千回，音乐之中有远方的呼唤。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是不是还像从前一样？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回家的路会不会很长？挡不住世事的改变，能否再看一回灿烂的容颜？曾拥有花样的年华都在风雨中慢慢憔悴，白了一丝又一丝少年黑发。我的爱是不是还是最初的等待？我的梦有没有遗忘在记忆的皮箱？走遍千山万水，思念百转千回，我音乐之中有远方的呼唤。我的爱，

着你肩憔悴，看着梦轻轻的远飞，所有坚持竟然留不住这一些快乐，辜负你的选择，让未来变得难预测，转身以后我才发现不曾如此被深爱过。没有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思念静静蔓延，任再狂的风雪也不能熄灭曾经如果的缠绵。失去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悔恨静静蔓延，那回忆如风雪可不能够冷却对你如火的爱恋。 许美静所演唱的《蔓延》，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要跟你说杨绛小时候读书的一个故事。在书中有写到，杨绛读书的时候因为各科成绩比较平均，所以呢他在分科的时候就是可以学文科也可以选择学理科。老师当时曾经建议他说你可以学理工科，然后他就跑去问自己的父亲，父亲却告诉他不要在意外面的评价，你应该喜欢什么就去学什么。杨绛说我比较喜欢文学，父亲回答说那你就去学文学吧。这样看来，能有这样的一个父亲，杨绛着实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可以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觉得快乐和幸福的事情。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也可以如此面对自己的人生。 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张信哲所演唱的《且行且珍惜》。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 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听到的是孙燕姿所演唱的《遇见》。我们继续回头说杨绛先生的故事，希望这些小故事能在生活当中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启示。要说杨绛先生读书的时候曾经获得过全额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只是那并非是他心仪的文学专业，于是他决定选择放弃，下决心一定要报考清华大学的文学专业。其实要不是这一次坚定的选择，可能就不会有后来他与钱钟书的遇见，也就少了一段佳话。其实杨绛和钱钟书的结合也真的离不开杨绛父母对他一直以来的那份尊重和理解。当年杨绛就自己和钱钟书的婚事有征求过自己父亲的意见，他父亲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自己去拿主意。也许在他父亲的眼里，他这个女儿值得他无限的信任吧。我今天把这个事情拎出来说，是想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其实孩子不是一味的管教和约束就能够成才的，有的时候也需要鼓励，需要信任，你让他自己去选择，自己去面对选择过后需要承担的那个责任，或许他走的人生的那条路会更稳更健康。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杨宗纬所演唱的《这一路走来》。 从来不是他们刻画的那种样子，不是谁的王子，讲不出煽情的字，